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晚上的5: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如期跟大家相见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我先继续来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这个也可以通过刚刚的两种直播视频直播的方式看到大左跟月月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也可以通过这个，如果您在北京地界上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的这个一开始呢，就是要履行昨天的这个诺言了。 对， 咱们昨天在节目里边谈这个聊了聊这个今年的金鸡奖，对吧？这个金鸡百花电影节，然后我们俩呢在节目里边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预测，但是呢。最好玩也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俩这个小预测还真中了。 哎，完全啊，100%是一样的。结果我们预测成功。我们就是章鱼，你是章鱼组，我是 章 鱼。章 鱼 我们预测的不是球，而是电影。 而是电影啊！ 对 呀、 啊，对呀、啊。 昨天呢，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呢，这个在美丽的青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盛大开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做了这个相关的介绍，到底花落谁家，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结果。 那么其实昨天我们为大家所预测的就是最佳故事片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和女演员，我们着重是从这三个奖项进行预测哈。那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像故事片呢就是湄公河行动最佳影片，它是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湄公河行动。 对， 那么与此同时呢，最佳男主就是邓超了，他是在《 烈日灼心》。 对，然后女主呢则是《我不是潘金莲》当中的 范冰冰。 那么这回也是尤其是这个《我不是潘金莲》哈，是斩获了三个奖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大导演哈。然后他可能没有通过这个演员的方式获奖，但是呢同样值得高兴的就是他也是获得了导演当中的最佳导演奖。也是凭借着《我不是潘金莲》，所以说这应该算是今年这届金鸡奖当中的大拿了，就是相当于一下斩获了三个奖项。那其中呢，范爷也是应该算是三喜临门哈，同样在同一天自己的生日，36岁的生日，本命年。同时呢，然后陈哥哈，就是李晨儿也是他的男友， 对， 虽然还没有变成老公，刚还想了一下， 昨天也是求婚成功啊。 对，同时呢，晚上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员的奖励，所以说是三喜临门啦。 对，但是啊，这个，虽然说这个冯小刚啊，冯导这个错失了最佳男主角的机会，但是昨天咱们俩预测的他的这个老炮儿、这个老炮儿也是夺得了他的这个编剧最佳编剧奖，今年也是。由这个老炮儿的编剧管虎跟董润年获得，然后这个老炮儿呢 反正昨天咱们俩说的这个，我想一想，回忆一下， 我们 Q 到的那几部，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昨天那个最佳故事片奖，《湄公河行动》，然后咱们俩说他的这个。就是肯定说中这部电影了嘛，然后咱们俩说他的这个推荐理由，就是中奖理由的时候，我昨天看了看网上的这个各位评委们对他的这个评价，我的天，我当时看完之后颁奖词，我昨天看完之后我的手是颤抖的，这昨天不是跟我们俩说的一样的吗？ 哇，我们改行好了。 那个 完全变成了影评人。 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又非常的接地气儿，让我们这些观影人还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确实近两年尤其是这个主旋律的电影非常的火热啊。那我们预测一下下一届会不会是战狼二？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票房那么高， 对， 52亿，这个在这个中国票房历史上以及在世界票房历史上这种票房记录应该是很少见了。 对，主旋律加上商业化的成功，这就是取得获得这次奖励的一个基础。那我们也是预测了下两年哈，两年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再唠一唠这个金鸡奖的时候， 然后再把之前2年的节目搬出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中啊。这要再真中的话，我就可能要去买彩票了 啊。我们就可以改行了，变成 去做 影 评人。 对对对， 再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其他的获奖的这个名单啊。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其他的获奖名单啊，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最佳故事片奖《湄公河行动》，还有这个最佳编剧奖由这个管虎以及董润年编剧的《老炮儿》，最佳导演奖呢是由冯小刚这个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啊，导演处女作奖呢也是由文章导演的《路遥知马力》，这个昨天也说对了。 对，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特别的看好，因为毕竟他也是第一次尝试。 对。 然后但是确实也是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努力之后才让自己有一个从演员到导演的一个转型嘛，所以说还是要鼓励一下的，希望他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哈。文章同学成长的 对， 接下来 呢 其他的 这个最佳男主呢是邓超的《烈日灼心》，最佳女主呢是范爷的《我不是潘金莲》，然后这个最佳男配角于和伟啊，我最喜欢的男一个人 啊， 我真的特别喜欢于老师。 是吗？ 对， 然后他也是这回获得了这个《我不是潘金莲》的第三个奖项哈，第三个奖项最佳男配角奖，然后还有。最佳男配呢是给了王千源，《解救吴先生》当中饰演张华，那么女配给的是《搬迁》当中饰演马家老太太的吴彦珠，那么与此同时呢，最佳摄影是邵丹的《村戏》，最佳录音是安慰的《路遥知马力》，最佳美术是韩中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你看看，毕竟是一部艺术片，然后获得了最佳美术奖， 最佳美术啊，艺术感十足。那么最佳音乐是叶小刚的《开罗宣言》，最佳剪辑是丁晟的《解救吴先生》，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给了《告别》和《塔洛》，以及最佳儿童片《乌珠问庆的孩子》，最佳戏剧片《穆桂英挂帅》，最佳科教片《守心揭秘》，以及最佳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千悔备忘录，以及最佳美术片《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终身成就奖给了刘世龙。牛奔以及 马 拉沁 夫， 然后组委会特别 奖就颁给了 血战 湘 江。 这个血战湘江这部电影昨天也是在这个最佳故事片奖里面跟其他的应该是5部电影产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争夺， 共同 也是对对对，也是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项。 其实昨天晚上就是在公布奖项之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朋友圈各种刷范爷，也许是因为昨天他前两个话题这个炒得太热了哈。 对对对， 然后后来很多人就是挂出来的照片，不管是在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是其他人通过网络当中看到的，大家晒出来的照片就是范爷还有冯小刚还有李晨他们三个人相拥，就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个奖项揭晓了之后，三个人共同拥抱，然后表示 相拥而泣。 对对对，也没有而泣了，就是当时非常 相拥而笑。 对对对对，真的是喜事临门 哈，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同时也是大家都饱含了对于范爷的一些祝福，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上哈。 对对对对对，这个说完了昨天的金鸡奖呢，也接下来咱们又该进入到今天酒吧活力榜的正题了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聊点什么呢？盼望着 盼望着秋天来了。 对啊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秋天的事儿哈。名字呢就叫做秋意浓，我相信大家现在也已经是感受到了秋天慢慢的临近到慢慢的接近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其实有很多的表现，大佐注意到了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早晚天气变凉了，因为我这个属于每天都这个骑着我的小摩托上班的，然后之前这个每天早上这个来回往返的时候，就是还是会被太阳热出一身汗，但是现在基本上不穿个外套我不敢出门 啊，就是早晚变得很凉， 早晚天气凉了，再加上这个你可能会发现有的地方的这个树叶也慢慢的变黄，然后落了下来了， 对，树叶也变黄了哈。包括之前的一些节气当中，比如说白露，我们可以在早上晚上确实因为变凉，可能叶子当中或者是树叶当中就会有一些小露水，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包括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我今天来的路上就看着那个蓝天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天气真的是很少见到，而且确实秋高气爽，然后天上可能连一片云朵都没有，就是湛蓝的天空让人心情都大好。 对，而且这个天，这个蓝色的天看起来就特别远，这也是北京的秋天的一大特点吧。 对，秋高气爽的天气，那么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秋天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将为您在这个秋天做一些小小的规划和推荐了，不管是去好玩的地方 还是 好吃的， 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对、 啊、 适合秋天的饮食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推荐。 我发现咱们俩已经好久没做这种出去吃跟玩 啊， 边吃边玩的节目了啊，又到了这个，对，又到了这个饭点儿，我们又该跟大家推荐推荐北京周边的好玩的，在秋天适合出行的，以及在秋天比较好吃的这些东西啦。 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你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秋天呢？赶快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哦。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感受到了秋天了，可能现在还不是深秋，是初秋，那夏末初秋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来慢慢的感受一下秋天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秋意浓，一首歌曲先送给大家。哎，现在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哈，就不知道、这个、 那一会儿再把这个秋意浓重新送给大家。 好的呀，其实秋天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叫做一叶知秋，然后还有很多关于秋的一些诗词歌赋。 对，比如说这俗话讲叫做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其实关于秋的理解有很多啊，似乎我们之前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看到的都很悲伤。就是你看第一句也写了自古逢秋悲寂寥 嘛。 对啊，但是好像大佐对于秋天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 我对于秋天，反正我个人比较来说，我不太喜欢春夏之间的交际，因为那个时候会有这个杨树毛毛 啊， 知道吧？ 现实，对对 对 对 对对， 真的， 尤其在北京，杨树特别多，然后还有其他的，你说柳絮也很多，就会你就会在发现春夏交际的时候，漫天飞舞着白雪，但是不是冬天的那种特别让人喜欢的白雪，就会让我这种这个粘毛毛的过敏的人特别的难受。 哎，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这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有这种这叫什么柳絮，各种各样的絮哈，毛絮，然后飞过来，可能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受到影响，然后与此同时还会有一些沙尘暴。 对， 那现在到了秋天，应该是夏天和秋天的交际， 夏秋交际的时候就在北京生活时间长了，可能会觉得不是刚刚来北京生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夏秋交际的时候会有一点干燥，但是慢慢习惯之后发现也还好，基本上都适应了。给人最好的一点想法或者是最舒服的感觉，就是这个空气外加这个天气特别的好。 我也是觉得秋天其实并没有就是之前看到的很多文学作品当中所描述的那么悲啊，反而就是到了秋天，因为温度非常的适宜，然后同时天气也变得特别的好，应该是一年四季，尤其是在北京或者是北方地区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了。所以一般到了秋天反而心情会变得非常的愉悦，特别想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 我以为你说特别想哭一场 特别想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就是去郊外去漫个步啊，旅个行啊什么的，就觉得特别 开心。打两个滚啊，踢几脚球啊，赛几趟跑啊，捉几回迷藏啊 完全套用了春啊，春天来了，那秋天来了同样也是让人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度过这样的一个秋天呢？首先我们先去找一些玩的地方吧。既然我们刚刚反复说到了春啊，这篇曾经出现在我们小学或者是中学课本当中的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不妨我们也是伴随着文字以及美景一起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气息，好不好？ 先说第一个啊，这个适合秋季出行的景色的第一站 指北京， 就是北京 在北京的一些好去处， 香山红叶。 哇，香山红叶。 对， 我之前 说到这儿，你先。 我说我之前有去过，因为就是香山红叶，一般大家到了秋天来到北京，第一站肯定会想到香山。 哎，对。 但是就是不建议大家十一的时候去，因 为人 太 多了。 对，然后但是大家呢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在前后错峰出行哈，就是在香山的那个地方，确实当看到红叶的时候，在基本上它的叶子可以分成三种颜色吧，主要是深秋时刻的红叶还有黄叶，然后隐隐约约还带着一些就是旧的一些绿色的叶子，就是很熟的那种绿色，不是那种嫩绿色。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它的层次感非常的丰富，然后当你去到香山之后，然后感受到那个秋天的味道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这是对大家一些建议。 对，咱们再来通过一段文字来重新回顾一下那个时代的香山红叶。 好， 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的可爱。来自于杨朔的香山红叶。 这是关于香山红叶的文字的描述哈。就是越到老秋越红的可爱。 对，你觉不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背景音乐换一下 啊？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背景音乐 有点跳戏。 对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前半部分搞得很文艺哈，然后好像突然有一点点雀跃了。没有关系，我们后半部分还用回来它。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换一下节奏。那刚刚说到的是去香山去赏红叶，我相信这也是在北京秋天的一个最佳去处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在北京还可以干一件事情，就是陶然芦花。那么郁达夫在故都的秋当中也有所描述哈，他所说的是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以及潭柘寺的钟声。 潭柘寺、 为什么我一直都读潭柘？ 读错了 ，我错了。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哈。潭柘寺的钟声，那么这也是郁达夫在故都的秋当中所描述出来的北京的秋天适合去的一些地方。 对、这个故都的秋啊，这篇文章我记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哎，这个音乐太好了，简直我都佩服我自己了。 我们要不要为自己点赞打 call 的？ 这个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啊，我在大一的时候全篇背诵之后，我就想特别想去他描写的那些地方去看一看。你比如说这个陶然亭的芦花啊，真的，我第一次到那个陶然亭去的时候，虽然没赶上那个芦花开，也可能也是没找着芦花，但是确实可以从他的这个文章里边感受到那个年代陶然亭的一些古色古香的味道， 就是带着一点点这个时间的印记哈，就是有着时间的痕迹， 就不像现在不可能细读他的文章之后再去那个地方，你会发现陶然亭虽然现在 被这个四周的高楼大厦所包围着，但是你一旦进入到那个公园之后，你还是会发现，就是在那个年代他所表达的那些东西其实依旧还在。 嗯，这个被你这么一说也是非常吸引我了，然后真的是比如说在现在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在我们边读着文章然后边去看一看到底陶然亭的芦花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去看的。其实对我之前对我来说之前陶然亭可能就是一个站名，然后并没有去真正的感受过那里的景色，包括那里曾经的一些就是比较有历史含义或者是比较有这个时间印记的这样的一些景物哈，所以说真的是之后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菊花在秋天也是非常美丽的，那也非常适合去赏菊。那么赏菊的最佳去处 去哪儿赏菊呢？ 比如说北京的北海，对北海。那么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当中也有所描述，他总是看着我轻轻地跟我说，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母亲是喜欢花的，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那么他也是说了就是母亲推着他去看去赏菊这样的一个片段，这样的一个描述哈。 嗯，对对对，这个史铁生老师在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当中也是把他对这个北京的秋天或者是说北海的那个菊花描写的非常非常的诱人。 嗯，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样貌，再加上和自己的母亲曾经的那段回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动人的，也是非常动情的。如果要是大家离那边近或者是有兴趣的话，周末不妨去走一走看一看。 对，说完了这个北海赏菊，再来说北京的另外一处这个风景名胜古迹故宫赏月。啊，这个鲁迅在北京的秋天当中就这么写道，说秋天的月无论是瘦弱的还是丰满的，总是最明亮的。俯瞰北京古城的色彩，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墨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栏，这些色彩总是异常的分明， 异常的分明。其实我之前有一次是应该是还没有到盛夏的时候，是六月初的时候，应该和现在的温度什么的是差不多的。当时某一次机会就是在晚上大概9-10点钟的时候路过了故宫的那个附近，在后海附近，然后不是后海，是就是北海公园附近。 对对对对， 然后在故宫的附近哈，当时确实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像他说的有很多古代的一些建筑，包括一些琉璃瓦呀、廊柱啊，还有这些古柏，然后在夜色当中可能并不是圆圆的明月，而是一些残缺的月亮，然后他们构成了一幅非常就是让人感觉 穿越到了古代的感觉。 对对对，一种很神秘的一种力量，然后就觉得在那里站着，然后静静的驻足，然后看着这样的一个景色是非常美妙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 对，我记着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故宫玩的时候，就是故宫应该是晚上6点就闭园了对吧。 嗯， 然后我应该是在6点过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趁他还没把我赶出去的时候， 嗯， 我就站在那个太和殿最远处的这个地方，然后望着整个的太和殿以及在前面那个大广场。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着这个，就是天色已经慢慢的黑下来了，就真的有那种黄昏的感觉。 嗯， 然后你再去看那个太和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没发现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啊，这个这不是一鬼故事。 嗯， 就会发现真的那种饱经历史沧桑，虽然没有那种残损的印记在故宫表现出来，但是你真的可以看到历史的年代感，再加上那种黄昏的色彩，就真的像穿越到清朝那个时代一样。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的月色就是特别的明亮，然后同时它那个天空似乎也比别的地方更深，可能是因为它周围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光，或者是其他那种现代型的这种建筑，所以导致就是在那一片区域就会格外的神秘，格外的诱人哈。 对， 所以真的是 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故宫去赏一赏月、去看一看故宫的美丽的夜景。当然呢也是在一段这个精彩的片花之后啊、我们这个接下来回来来这个我们的文字中的北京的秋。 好。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 FM 98.2 AM 927，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有这个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在这个前半段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文字里面的北京的秋天。后半段的话题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美食里边的北京的肥美。为什么要用肥美这个词呢？ 肥美，我们先卖个关子， 聊到这儿大家就该知道了啊。 对对对， 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故宫赏月、北海赏菊，还有故都的秋，这个陶然亭的芦花等等等等，北京非常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深秋的美景。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 那就是后海泛舟，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欣赏秋季美景的去处。那么三毛呢，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也有所描述哈，他说呢，后海最初吸引我的，当然跟你们一样，必须是酒吧里的各种啤酒和姑娘。穿过拥挤的人流，这里几乎都是帝都中心唯一的一片亲民的水域，自由游弋的野鸭们，灵动的穿行在造型搞怪、行动笨拙的脚踏的鸭子船之间。其实他说的后海可能重点也并不是泛舟，但是确实在这个地点有一个相关的描述，其实是一个动静结合的地方，现代和之前的一种慢节奏生活相互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像青年人们，他们可能去一些 酒吧 然后去聊聊天，然后聚个会，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可能更着重更喜欢一些比较慢一点的节奏，可能就在这个水当中 中哈、啊，就是踏着船，然后跟朋友一起啊，赏赏美景，唱唱歌，吃吃东西，就是这种感觉。 对，这个后海的景色呀、啊，其实说起来也挺好玩的，也挺神奇的。 嗯， 你会发现，就是后海周围不是那个在那个水跟陆地旁边是会有这个一圈栏杆的， 嗯， 对吧？这个在晚到夜晚降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个身后是酒吧，面前是后海，中间只有一条栏杆隔着，你会发现完全就是两个世界，后面就是特别喧嚣的现代社会。说现代社会也好，说这种酒吧呀，花天酒地的这种形容词名词都好，它后面就是这样的场景，然后它前面的后海就是映衬着这些各种五颜六色的这个霓虹灯，然后静静的在那儿有着不同，就是那种波纹，或者是上面还有这个小船在那儿滑来滑去的那种场景、 就是动静结合现代跟传统的一种相融哈、所以说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秋天一定要去看银杏叶了，因为它会变黄，但是如果聚集起来之后，当它们纷纷落下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了。 对，这个就像林语堂曾经说过的这样，我所爱的丘陵古气磅礴气象，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七草，不足为奇，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龙葱峥嵘了，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灰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和独立。 那这个银杏大道其实推荐大家的就是去像雍和宫，因为雍和宫在进去之前是有一片的这个银杏树林的，就是两边然后全部都是郁郁葱葱的银杏树。那到了秋天之后，它肯定变黄，变黄慢慢的落下来，所以说在秋季的清晨可以踏着这些落下来的黄色的黄澄澄的这些银杏树叶哈，慢慢的走进去，然后其实让自己的内心也是静下来，慢慢的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对，这个说完了银杏大道，再说雨观潭柘寺啊。刚刚在这个故都的秋里面也谈到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个就像张爱玲在秋天的雨中写到的那样啊，雨静悄悄的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袈裟鲜艳的老僧，垂头和睦，受着雨底的洗礼。那湿潮的红砖发出有刺激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 那除了潭柘寺之外，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景山的日出了。在秋季的清晨可以去感受一下日出。那冰心在北平之恋当中也有一些描述哈，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山公园、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古迹名胜使每个人心胸都开朗，流连忘返。那在景山这个地方让自己心胸生出一些希望的，那可能就是去看看早上的日出，似乎随着这个日太阳的这个升起哈，自己内心也会重新燃起一番力量。 对，而且最重要的这个还能看到整个故宫的全景。这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 非常的壮观哈。说了这么多关于北京的秋天的好玩的去处，感受秋之意味，那秋意浓，我们再次来请他出来欣赏一下。看来果真 还没有到深秋哈，这个秋意浓始终就不给大家展示出来。 对，它的主要意思呢，就是跟大家说还没浓呢，啊，这个夏秋交际刚刚开始，还没到浓的时候，所以就先不给大家亮相了啊， 让大家自己慢慢去体味这个秋天的意味啦。 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的 BGM 也已经换成这种超级活力的欢快的这种感觉了啊。这个刚刚 接下来又变成一个很欢快的话题了。 刚刚说完了文字里边的北京的深秋的景色，接下来再来说说咱们嘴里边的北京的深秋。 对啊，秋之味哈，这个小篇章的名称叫做秋之味。那秋天又有什么东西，什么最新鲜最适合我们去吃呢？又有什么最养生的秘诀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进行分享了。那秋之味之第一趴比较清淡爽口的就是秋天的果实了。秋天不是收获的季节嘛， 对， 所以有很多的果实也是新鲜的出炉啊，非常的新鲜。那秋天的代表性果实应该就是 苹果 我们两个的默契度呢，苹果、梨，其实这些都是， 对， 对吧？ 苹果啊、梨啊、这个石榴啊、葡萄啊、枣啊、栗子啊、李子、梨，对吧？ 小时候念的那些好像都 是 栗子李子梨，然后这些全部都是秋天啊。确实秋天有很多很多大丰收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包括了这些非常新鲜的水果。那秋天最容易的就是变得很干燥，所以也是非常适合弄一些梨，然后来清热爽口啊，让自己的干燥的感觉慢慢的降下去，或者是说弄一些梨汤什么的，也说都是极好的。那除了 也都是极好的， 一看都是老江湖了。 可以的。 对对对，那大家在秋天选择这些新鲜的水果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肥美的、非常适合在秋天去吃的食物。那么今天重点跟大家推荐的一款是什么呢？你看大泽已经开始比划 螃蟹。 螃蟹是吗？ 什么鬼？刚刚是谁？刚刚是谁抢走了我的话筒？啊，这个秋天最重点的食物啊，当然属这个螃蟹了。 就是肥美的。为什么大佐一开始在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先说了一个肥美的食物非常适合在秋天去吃呢？因为这个蟹。现在大家突然发现在很多的市场当中啊，在很多的网站或者是网购当中都非常的热门热销的，就是这些肥蟹。 对， 不管是大闸蟹还是怎么样的。 对，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老师还这个跟我说，你那么点钱够干嘛的，还不够买两斤螃蟹的呢。 同样那个导播老师刚刚还跟我说他从小就是吃蟹长大的，都不屑去吃。我说要不要这样伤害我们，我们就等着这个时候去吃呢，因为这个 时候就是吃蟹长大的。 对 呀、 啊、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被 Q 到了。因为我们这个蟹呢在这个秋季时候是最佳肥美，也是最适合去吃的，它也是最盛产的，它的肉质也是最鲜美的。所以说这时候也是为大家进行一个重点的推荐哈。那关于这个吃螃蟹到底有什么讲究，或者是说有什么很有意味的东西呢，我们先通过视频来看一下吃蟹。一些方式哈，就是你看它的一些步骤，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那其实对我来说吃蟹好像并没有像他这样这么的仔细过。比如说 剔出蟹其中的蟹黄， 蟹黄 挖出蟹斗中的蟹黄，去除蟹味。这一步我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 你还会把它们都分开吗？ 对啊，你要先吃蟹黄然后再吃蟹肉啊。 哦，也是。 而且尤其是秋天的螃蟹，它的蟹黄是比较的肥的。 对，我每次也是把那个掰开了之后先把蟹黄吃掉，后来我就凌乱了，就不知道在吃什么了。 不知道该怎么吃的。 对，现在它 这步应该是蟹腮。 先把蟹腮一个个的拿下来，然后接下来刮下蟹黄。就是你看这个蟹黄，因为在秋天确实是最肥美的时候，蟹黄也会很多很大， 对， 非常香。 掰开蟹身，剔出蟹黄，纵向剖开蟹身，怎么感觉有点像在做这个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呢？ 庖丁解牛，庖丁解蟹，剪开面筋处，剔出蟹肉。他吃的非常的仔细，非常讲究了。 这个简直，我感觉他要是把这些螃蟹都吃完，上面应该不留一丝痕迹。 嗯， 都是蟹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这么肥美的螃蟹。 嗯，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蟹的 蟹 腿部分进行处理哈，把那个蟹的关节都剪下来， 推出蟹腿肉。 嗯。我之前不知道这个蟹腿肉怎么吃，还以为直接拿牙去把它弄开，后来发现可以用后面那个小腿把前面的撑开。 现在处理的是应该是把这个蟹钳拔开， 嗯， 然后取出蟹钳里边的蟹肉。 嗯，它真的是弄得很完整，但是自己吃的话可能就不像这么仔细了哈，还可以用一些小的旁的道具，比如说牙签啊什么的。接下来就是剔出蟹钳壁。 哎，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就已经把这只蟹大家可以通过画面当中看到哈，它整个是把这只蟹重新的解剖完了，把每一个部件都非常完整无缺的弄出来，然后卸下来之后又把它再次拼成了一个完整体。 对，当然他说的这种吃蟹的方法啊，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是这种吃货来说，可能基本上都等不及来把它一点一点的给它扒开啊，我要把蟹黄放在什么位置，把蟹肉放在什么位置啊，我要把这个蟹腿里边的所有的肉都给它推出来吃掉啊，这基本上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啊。对于我来说也是， 对，基本上把它煮出来啊，或者是蒸出来之后就直接上手。 对，但是一开始一定要就是先不要吃腿，因为我今天也是才刚知道，就是如果要是一下来就先把腿吃掉的话，可能就是中间就不好剥开了。可以一开始先就着那个腿把那个壳先给它分开，然后再把这些就是按照它上面的这个步骤，应该是吃的最完整的。你像我这种就是平时吃蟹不太讲究的人，可能就是每次把重点的部分，比如说蟹黄部分吃掉了之后，剩下的就比较糊弄了，就是比较胡乱的去吃了，比较凌乱的方法， 胡乱的去吃了， 囫囵吞枣型的了，囫囵吞蟹哈、 啊，这个非常的贴切啊。这个既然螃蟹这么好吃，秋天的螃蟹也这么肥美，那么到底怎么来吃这个大闸蟹呢？刚刚大家也是通过一段视频来这个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剔除它这个肉。但是它里边有好多东西不能吃。 首先呢，就是要去掉大闸蟹的这个蟹眼，也就是蟹肚脐的部分的一个小块盖。这个盖呢是不能够吃的。 对，因为这个今天实在是不能把螃蟹带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那个螃蟹那个屁股那个位置。 对， 每次把那个位置掀开然后揪掉。 对，然后那么因为这条线呢，尤其是就是里面有一条线啊，这条线是连接着蟹胃的，所以说这块就是一定不要吃，因为它很脏，然后一定要把它丢掉。那么吃完大闸蟹之后，吃完这个蟹壳，轮到蟹身呢，这两排灰色的扇状软绵绵的组织，这个蟹腮也是不能够食用的。 对，这个蟹腮呢，因为它是这个螃蟹的呼吸系统，它也从小就有，这个我还没记错的话，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他们有的人说这个蟹腮能吃，有的人说蟹腮不能吃。这个到现在也没有太严格的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或者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害处，这个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跟个人体质有关，因为这个蟹它整体是属于比较寒凉的部分，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去贪食，就是不要吃太多。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就一些黄酒啊，或者是一些蘸料，因为这些蘸料可能是可以暖身的，尤其是像黄酒这种稍微暖一点的东西一起配合着去吃啊。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配合着这个藕一起去吃，所以说这个可以调和一下，因为确实太凉的东西，如果要是体质身体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 是 会 生病的啊。 对对对， 这个虽然这个大闸蟹这种螃蟹特别好吃，但是也不能贪吃啊。这个也是建议大家一顿吃上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体格好的呢，自己吃一盆我们也不管。 真的是吃上瘾了。那这个公母大家知道怎么去分吗？ 公母小的时候去分它的应该是就是打开刚刚那个蟹眼的那个位置，然后发现如果里面有籽的话， 哦，你是打开。 对， 其实不打开也可以分得清 啊。 我教给你啊，就是如果要是我们看那个蟹壳上面，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小块壳，如果它是横条纹的，那就是公的；如果是上面一个小山状的，那就是母的。 哦， 就是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可能多多的去找一些规律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公母不一样，所以在挑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挑一下。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籽嘛，然后所以说就可以着重的去选择一下了。那其实吃一公一母就够了，其实也不是说非要去吃一公一母了，就是说让大家一定要注意食量，不要吃太多。 对，为什么要在这里边说吃一公一母呢？你说你把这公的吃了吧，您这母的是不是孤独终老了？ 当我们想的可真多呀。跟大家 开 玩笑 啊，这个如果还是根据个人的体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体格好的话，这个多少吃那么一点也是无所谓的。如果你体格本身就是偏寒性的身体了，这个还是螃蟹这种极寒的食物还是要少吃。 哎，没错哈，尤其是这个蟹它偏寒性，那它会有一些吃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这个蟹和什么搭配最好呢？刚刚说到了像这个黄酒，因为它是暖性的，然后喝一杯黄酒，再就着这个黄酒去吃蟹，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像姜末和食醋还有酱油捣成的，就是搅拌而成的这样的一个蘸料，比如说我们在吃蟹黄的时候浇上一点，因为你像姜它也是暖性的，所以说中和一下这个寒性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接触，这是它的蘸料部分。与此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不要去吃死蟹，一定要买那种最新鲜的活蹦乱跳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定买活蹦乱跳的螃蟹，把它放锅里边自己还能爬出来的那种啊。 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螃蟹死之后呢，它的僵硬期和自溶期它会大大的缩短，这个螃蟹体内的细菌也会迅速的繁殖并且扩散到蟹肉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细菌会分解蟹体内的氨基酸并且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可能会引起过敏性的食物中毒。 与此同时，既然说到了它是凉性的，所以说在吃完蟹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去喝凉茶，比如说绿茶之类的属于寒性的茶，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腹泻啊等等很多的症状哈，所以说提示大家不要吃完蟹就立马去喝一些凉性的饮品或者是茶。 对，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蟹不可以和柿子一起去吃，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让血液凝固或者是身体的某些物质凝固的这样的一些物质 反应， 对，反应这些结石等等的症状都会随之而产生哈。 对，还有比如说这个香瓜啊，这个梨啊，花生啊，这些东西吃完之后跟这个螃蟹一起搅和之后呢，你会发现一种特别神奇的现象就在你身上产生了。 对， 你会久蹲厕所不起的啊。 对，千万不要去尝试哦。对， 容易有损肠胃，然后这个每天腹泻。 对，其实就是说了这么多哈，关于这个蟹的注意事项，可能我们的时间有限，不能够给大家展示太多，包括它的一些吃法，它的新的做法都有很多很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样一个秋季非常适合去使用肥美的蟹的时候呢，去查一查，到网上当中去找一些食谱或者是一些它的注意事项， 该怎么吃怎么最好吃。问问你觉得怎么这螃蟹最好吃？ 我还是觉得清蒸是最好的，因为海鲜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这个食物原有的味道。 对， 毕竟它都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 套话说的一溜一溜的，是吧？ 很强很强很强。 没有没有，确实是。但是呢，如果要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就可以弄一些拌料，就是去蘸一蘸，或者是就是稍微的浇一些汁儿啊什么的。大佐平时爱怎么吃呢？ 螃蟹的话，我就是假如说是海蟹的话，直接就着海水煮了。 啊，就着海水煮了，这个更讲究。 这因为海水本身就是有盐的嘛，再加上也不用再加这种人工合成的食盐啊，它就是完全保留了那种海鲜的味道。如果要是河蟹的话呢，当然不能就是河水煮啊， 河水 这个没什么味道，本身就没什么味道，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河蟹的话，我基本上是以这个清蒸为主， 清蒸为主， 在这个把螃蟹盖打开，然后在它那个黄位置的部分放上葱姜蒜，有的时候还会往里放上大枣跟枸杞。 更加养生了哈。 对，反正我 是 这么觉得。 这也是一种新的办法。 我是觉得啊，这个可能没什么理论根据。 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螃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吧，然后这个大枣跟枸杞呢又是一个 暖的 食物，把这两种放在一起，我觉得可能会有那么点中和的效果，反正我没吃出毛病来。这个也这个大家如果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尝试尝试。 哎，没错，其实就是原理就是这样，寒性的跟暖性的东西结合，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调配哈，这样的就能取得稍微中和一点的效果了。 嗯， 其实秋天非常的这个变幻多端的一个天气，可能中午很热，然后早晚又凉了。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在感受秋景，然后去吃一些秋天非常肥美、非常美味的美食的同时，也要注意 自己的身体， 对，要注意保暖，早晚多添衣服， 对，毕竟 享受秋天，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假如身体坏了的话，你再怎么去享受秋天呢？ 好的， 好了，今天的九八二回力榜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接下来是挑战新歌声， 拜拜。 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